勾选 Magic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影音。你如果近期有 follow 我的 story 的话，都知道我的爱人回来了，我的爱人有要出现了。我的爱人是谁？ Adrian BB， 就是那个两个月之前差不多要跟你分手啊，结果诺你每天要哭不哭这样，然后只要来公司，只要我一提到你就眼红泛泪。 不是这个， 所以和好了吗 ，Adrian BB？ 我另外一个爱人，我的小三，我的小三，就 是沈温阳。 乱说， 还是这一等节等， 喂， 还是 broccoli， 好恶哦， 都不是， 不是， 不是这些男人。 好啦，是莹莹真的很爱的 蜡笔， 甚至把它穿在袜子上。 是蜡笔小新，他近期呢有跟一个快餐店合作，然后出了一个周边，所以我兴致勃勃想要去买的。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就打扮的美美，想要去 像蜡笔小新这样吗？还是像他妈妈？ 像他妈也很可爱，很漂亮啊，欸、 你会扮他妈妈吗？蜡笔小新妈妈也很可爱是吧？ 有点难，因为他头发比较蓬松一点，而且很翘很翘的那一种，有一点点难。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我精心打扮，想要去远一点的快餐店去买这个蜡笔小新，因为我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所以我就精心打扮之后呢，驾了大概一个小时多的车。 哪里？从宝拉宫去了哪里？ 因为你知道近期有一个麦当劳店呢、啊，它重新装修之后变得很美，很复古。 哦，在 KL 那一区的，对、 啊，很复古的那一个、啊，我想要去看一看，然后打卡一下的。我去到的时候，进去要点餐的那一刻，一按蜡笔小新 Happy Meal， 结果他跟我说 sold out。哎呀！ 没有，他是推出多久？为什么这样快收？哦， 近期推出而已，好像上个星期，不懂星期四还是星期五， 然后就 薄 料、啊， 就薄料、啊。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分行没有了，其他分行可能 还有。你有去其他分行吗？ 没有，因为我已经很失望了，很伤心了，所以没有去别的。 你都已经隆重打扮了，你就去其他分行不会怎么样啊？ 因为我觉得算了，我就说啊，没关系，我下一次再去买 Happy View 就可以了，因为他好像。不同天出不同的周边的，好像今天他出那个款式、然后不隔几天又出另外一个款式的、所以我等他出完过后再去买啦，一次过、 哦、就是一次过跟他买到完。没有，我觉得你等他出完，他等下真的是生产完就连货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你好去买了。好，你现在先主持到五点，你先去 okay, 等下六点再六点再回来，六点再回来 OK 好，再见啦。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呢跟快餐有关的嘛，吃快餐有怎样的变变变吧。 OK， 手这个选比较圈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汪苏泷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我相信快餐呢是每个人都非常喜欢的东西呀、又快，然后又是炸的，又特别好吃。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吃快餐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到热腾腾的那一个薯条。 哦，这个真的超级无敌赞！而且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喜欢打包食物回家吃的人就吃亏了。 嗯，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 order 了，就它炸出来热腾腾，然后还沾上那个颗粒颗粒的盐分，我觉得是最爽的。但你只要回到家，我觉得我计算过，基本上超过10分钟，你跟它拱在那个纸袋里面， 是的， 它基本上就皮了、软了， 然后就不好吃的那个口味了。它热腾腾炸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脆脆的那一个。 对， 如果你等哎，快有一个快餐店的它薯条哦，它虽然是热腾腾出来的，但是你过一个5分钟哦，它就很快就冷掉了， 对，它就暖壳了，就软软这样子蓬松蓬松的。 是，但是讲到薯条的话，我除了喜欢吃细细的那一款之外，我还喜欢吃有折叠的那一个。 哦，那个 curve 型的 那个、 哦、那个超级无敌赞， 超级无敌赞。 而且我跟你说，如果身为薯条迷或者是快餐迷的话呢，我们吃薯条或者是那个 curve 的那个、有一个重点，一定要吃它的边边角角、最脆最焦最金黄，就是那个地方了。 是，而且还要沾这个 tomato sauce 或者 chili sauce。 爱了爱了爱了， 非常的开心啊！哎呀，等一下回来就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选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多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reasure 的 Paradise。 Treasure 的演唱会将在5月30号呢，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开唱。现在去到 www.golive-asia.com 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咯。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快餐店简直是我的 paradise 啊，很多炸物可以吃。那快餐店对你来说是 paradise 吗？如果是的话，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快餐的开心事情是他出餐的比较快咯，都讲叫快餐嘛。然后最喜欢吃的是那种 burger， 然后放辣椒酱啊那种，哇， 好吃哦。 哎，以前我还会在那个 burger 的中间放薯条，你会吗？ 我不会， 就是只要有什么东西都往那个 burger 的中间来塞东西这样子。 哦，因为我为什么不会塞？因为我不会一次过吃一口袋 burger 的，我是分开吃的。 哎，我也是。 面包是面包，肉是肉，菜是菜。 因为以前我在小时候我会追求层次感，就是因为我们有薯条跟那个汉堡嘛， 对， 我会把那个汉堡先分解，然后拿那个薯条放在中间，先吃一口完整的 burger，大概吃了两口过后就可以开始分批的那个解释了。 是， 开始先吃菜、面包，然后好吃的那个鸡肉要留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分开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好吃。讲真的，比起你一整口咬，真的。 而且我觉得分开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我觉得可以吃久一点。 对，有那种饱腹感， 对， 就觉得好像吃的比较饱。因为你如果吃整个，你很快就吃完了。 嗯，难得可以吃快餐的一天，所以肯定不要浪费这个寡大嘛。 而且如果 K 开头的快餐跟 M 开头的，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选择 M， 我特别喜欢，我可以每天几乎都吃这个 M 的快餐。 因 为我有钱的话， 我个人很喜欢 K 的那个曲奇 wedges。 哦，那个我还好 哦。哦，因为你不能吃乳制品，其实不能。 但是它 wedges 好吃的，不要沾那个 cheese 都 还 OK。coleslaw 哎，哦 OK OK， 这个也 OK， 也 OK， 冰冰冷冷的 coleslaw 非常的 赞。我觉得这算是马来西亚人的口味 ，K 跟 M 都在那边抢，在那边吃的嘛，对不对？ 是，所以它有在 Malaysia 出现的，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回来就跟你聊一下心酸的部分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勾选变变变。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利比的《不愿留白》。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湖边、河边、海边，吼 ！Goshen 变变变 ，Goshen 变变变。你喜欢吃快餐吗？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变变变就很适合你咯。你知道吃快餐的时候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对我来说就是炸鸡，他给我鸡胸肉。 我要你跟全国喜欢吃鸡胸肉的人道歉。 我不喜欢吗？这是个人口味，为什么要道歉？ OK，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举个例子不了啊， okay, okay. 我们在一个平行宇宙、平行世界 ，OK， 那个宇宙，我可能跟你真的是情侣，我们应该会很适合。 为什么？ 因为你的鸡胸可以给我啊，我鸡腿给你啊， oh. 因为刚好 broccoli 跟莹喜欢吃的肉的那个种类不一样， 完全 不一样，你非常喜欢吃鸡腿，那我是很讨厌鸡腿，我很喜欢鸡胸，所以我们就可以交换这个东西。而且你喜欢吃皮吗？ 我最喜欢吃 皮 了，皮 给你，因为 broccoli 要减脂，就刚刚好，就是完美搭档哎，这个东西。 那个皮最好吃，虽然它有一点的油辣，但是我觉得吃下去的那一刻 it's OK 啦，没有罪恶感的啦。 而且讲真的给我偏心一下，我们就不要帮那个公司打广告。 是 可是刚我们不是在争论某个快餐品牌吗？我真的觉得 M 的那个辣的炸鸡是无敌，那个是 number one、 欸 yes、 是赢过所有，包括我去国外哦、uh-huh ，我去吃他们不同那个 M 开头的素食店的炸鸡、 okay、 没有Malaysia的味道，只有Malaysia有这个味道而已， 是不是？而且它不只是皮有味道，它的肉也是有味道， 对，它腌得很入味，很赞，而且有时候会留那个汁很香， 对，而且 juicy juicy 这样子的。 讲到这边，我真的快流口水了。 OK， 那下班我们去吃 M 的炸鸡， 对不对？那吃快餐有哪些辛酸事？回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Saja Boys 的 Soda Pop。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勾选变变变，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每一次呢吃这个炸物的时候呢，再配上这个 soda 的汽水，哦哟，绝配绝配， 完美那个气哦，直接从我们的那个肠道冲上来，爽，然后都喝了过去 这个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现在不是跟你聊开心的事，是心酸的事啊！到底吃快餐的时候呢，有什么心酸事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吃快餐呢，我觉得最心酸的事情呢，就是我已经是很多次遭遇到了，就是你买的那个，比如说炸鸡是九块的炸鸡，然后呢他只给你八块而已，很多次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心酸的事情，你又没有可能在那边数我，你会 不好意思， 怎样你会的 broccoli 会在那边数 没有讲真的，这个是 当场开吗？ 这个真的是我每次去打包或者是来 order 用那个、okay. 电话来 order， 我去到那边我会讲说打开，他就去做他的东西，我就在旁边打开、 okay. check 我的 burger 有，我的 cheese wedges 有，我的那个汉堡有、 mm-hmm. 水也有，我的薯条有，然后我的炸鸡有几片。 OK， 因为他有时候真的会给错。Uh-huh. 再加上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啊 ，broccoli 对于炸鸡的要求我只吃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 rib， 第二个就是鸡胸。 Oh, OK， 所以一律是什么鸡翅膀或者是 鸡腿 全部要换。 Uh-huh. 而且我觉得就真的可以避免像刚刚 Jessie 分享的，你回到家才发现货不对版啊， uh-huh. 所以一定要在现场立刻检查、啊。 可是你跟他换的话，他会给你换吗？有些是不给换的。 而且我跟你讲，做人就是要厚脸皮。我会讲说，我连 uncle 不撒西根。以前我的朋友更夸张，我不是点那个 cheese wedges 啊，嘎嘎嘎，你想个产地来就 cheese 我的大半夜是 get 的。 没 有，他们是真的 OK 会换给，因为有时候真的给的很小片。 Uh-huh. 我觉得我们作为顾客有这个权利去要求啦，但不要在巅峰时期去做啦，这样子。 是，的确，我之前真的是有吃过一个鸡腿肉呢，真的是很小个那一种的，真的好像那个我们玩那个卡牌啊， 对， 的一样的 size 的，啊、非常的小个的那种， 有些真的太过分了。 是，的确，下一次打包的时候呢，大家可以 check 一 check 啊，不然漏了一个 burger， 漏了一个汽水就不好了。 对，吃快餐开心，但是也要适可而止哦，好不好？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